北京时间17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在2000年以前，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十大偶像男女歌手前列当中的一位，她就是苏慧伦。在那个竞争如暴风骤雨一般浓烈的时代，没有一点破釜沉舟的气概，大概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娱乐圈生存下去的。所以一路走来，苏慧伦当然不能仅仅凭借着所谓的清纯作为唯一闯天下的武器。马上听到她的歌唱，就要爱了吗？ 这真的是爱你，真的是你吗？我心太乱太慌，不知要如何回答。想就想吧，念就念吧，虽然已经心乱如麻，只是整个心里都是他，眼睛也说了不该说的话。就算害怕，就算太傻，爱会让人长大，只是整个心里都是他，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真假青春。 这是滚石唱片在90年代那个竞争激烈的黄金时代的歌坛，力捧的清纯玉女形象的歌星苏慧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歌手，他是张雨生。当然，相较于人生的脆弱，流行歌坛是永远长盛不衰的，而且我们永远无需担忧将会缺少值得欣赏的声音。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有张雨生的歌陪伴过成长的人，才能够明白失去了他的声音，多么像是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心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雨生在他的成熟期带来的作品，叫做《还是朋友》。其实如果你是了解张雨生的人，你会知道他属于少年成名，于是他一直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在音乐的领域里面做着自己的实验，所以我们听到过很多他的作品当中异想天开或者是创造力极强的作品。他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人，而且他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一直都没有停下来，用他的诚恳和勤奋收获真正想要的掌声。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需要跟你听到一个厚重的非常美的女中音，这位是新加坡女歌手柯以敏。 放弃我生命，说怎么爱怎么舍，却不能放不能忘记，你就潇洒的离去，留我徘徊在原地，一心痴痴的等你，才意外的向我靠近，要我忘了你，也忘记我自己，输了爱情，输了红颜，也失去面对的勇气，无法挽回的决定，你却能说得婉转，一句句深深刺痛我心里，断了线，分隔你我的天，我只能远远看着你，自由出不停裁剪，一直到模糊了我的双眼，泪水连成线，又牵动心头伤，当我已习惯你不在身边，欺骗自己容易，但相思却难沉淀。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别忘了，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西团庙祝上走。是一只蚂蚁还是个兄弟， 流浪的红舞鞋，这是王菲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她也几乎在自己的每一场演唱会当中都选择了这首曲目。上帝给了王菲独特的容貌、身材、歌喉以及聪明的头脑，还有对于音乐的领悟力，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疯狂包装的90年代的香港娱乐。所以王菲本人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幸运的，在香港主流女歌手当中第一位尝试另类音乐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极度个人化的演唱风格令一时保守的乐坛瞠目结舌。然而王菲无论怎么改变，主流音乐都始终对她大开欢迎之门，因为她的每一张唱片都是销量的保证。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给你听到的这一位是王菲的闺蜜、好朋友，也是内地歌坛的大姐大人物，她就是那英。 微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 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世纪末。 斟入酒杯，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长？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长长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他的销售量直达60万张，在歌曲风靡东南亚的同时，也风靡了日本的听众。当时他在东南亚地区的演唱会几乎场场爆满。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夜泡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后忘了我是谁。 如果你要在林忆莲的作品当中来选取经典的曲目，那当然太多了。可是刚才这首歌对于林忆莲来说也拥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1993年林忆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它几乎可以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和《至少还有你》来相提并论。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当中经历过很多情绪，有感动，有伤痛，有成长，仿佛这些只是一瞬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一个全民歌王，他是张信哲。 混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起贪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久，

间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爱要怎么说出口，绝对是为普通人的歌唱。赵传从他的外形到他的演唱内容，都不太像是歌星的做派，更像是默默辛勤耕耘的人。除了唱歌，赵传还喜欢音乐制作。少有人知道，1990年赵传的殿堂音乐工作室就曾经正式成立，那个时候他开始掌舵音乐制作和创作的路程。而工作室的第一张重要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熟悉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同样延续赵传的想要表达却又不能的这种真实而又痛楚的爱情当中的状态，郑中基的歌《绝口不提爱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闭上眼睛忍住呼吸，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已去问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已去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哭默默一句，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听，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动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一句，我答应自己爱你绝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已去问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一句，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